体验。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甭管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大师马季先生的作品，还有马家军啊，马先生众多弟子的段子。那么今天上半段要先请您听一段相声历史上很有标志性的作品，叫做友谊颂。在十年浩劫期间，可以说曲艺界万马齐喑，有一度呢根本就听不见曲艺，后来呢也只是有单弦一盆饭啊、快板书、齐齐白虎团几个段子。友谊颂的出现呢，的确让很多相声迷看到了相声复苏的希望，也的确造成了全国轰动的效应。当时各地的听众都向马季来信，表达对相声艺术的感情，表达对相声艺术家的这种感情。在马季先生的回忆当中啊，这个作品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说当时怎么发现这个段子的呢？是铁道部第3铁路设计院在这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有这么一个节目，表现的是修建坦赞铁路的事情。马季先生呢就想把这个作品拿来进行二度创作修改，当时呢到后台找作者这么一商量，作者欣然同意，说好啊，马季同志，谢谢你啦。这作品拿回来之后，马季先生就和王金宝一起开始了修改。当时呢，马季先生正犯腰病，殷培田、于万海等等艺友也去看望他，四个人一块商量修改方案，一改就是几个月，可以说这个段子是经过了磨砺的。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相声历史上重要的一个作品《友谊颂》，马季、唐杰忠合说。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我出国了。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听不懂没关系啊。 啊， 有翻译吗？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那多好啊。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 狗撵鸭子呱呱叫。这 翻呢？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那你怎么出国了？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干嘛去了？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那不是非洲吗？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有多远呢？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通州干嘛呀？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 拉菲克呢？ 朋友。 哦，中国朋友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那当然了，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那怎么办呢？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对，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库法尼亚卡贼。 学习呢？ 学习叫库吉凤子。 向坦赞朋友学习，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向朋友问好， 库吉凤扎宽马拉菲奇。 向朋友致敬， 库吉凤扎宽马拉菲奇。 向朋友致谢， 库吉凤扎宽马拉菲奇。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学习啊。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啊，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朝夕相处啊。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哦，都是一块。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对，这样才能更好的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木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啊，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啊。哗、 你等一等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我这缸比盆大呀。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拉菲克，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教练，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要不谁也别穿了。 怎么了？ 已经湿透了。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一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对，一块儿与水斗， 顶风雨战恶浪。 一块儿与人斗，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一块儿与牛斗，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你知道什么牛啊？ 什么牛啊？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野牛 啊？ 什么样啊？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是啊，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多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 哦， 那牛蹄子， 多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多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多大个儿？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反正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那可得注点意。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 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哎呀，糟了！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你怎么办？ 我藏起来。 啊？藏起来啊？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把野牛打死了。 我吓唬吓唬的。 不真打呀？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你赶紧躲开吧。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快回去叫人吧， 时间来不及了。 那你就拼吧。 那不是蛮干吗？ 那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到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怎么回事？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真感动人呐。 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点像啊。” 什么呀？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应该感谢人家呀。 对，我说拉菲卡阿三铁萨呢， 这是什么意思？ 朋友，谢谢你啊。 这就对了。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齐纳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哟，那怎么办呢？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莫西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什么呀？ 朋友，谢谢你呀、啊！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他为什么不赔啊？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为什么打人？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真是蛮不讲理。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呐，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罗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呢、 啊。语重心长啊。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这话说的对啊。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好，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地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 哎，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 再见，再见 了。那么这个动作呢？ 这是男的再见。 这个动作呢？ 这是女的再见。 哦，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哈里尼， 夸哈里尼， 夸哈里尼， 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怎么没声了？ 那汽车拐弯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逐步升级马季唐杰忠合说。 听说您结婚结得比较早。 就是啊， 啊， 我20岁就结婚了。 哎呦，您可走在别人前面了。 这不算什么。 结婚之前您也乱爱过吧？ 怎么叫乱爱呢？ 嘴不利，是吧？ 我们那叫恋爱。 恋。 哎， 结婚之前恋多少日子？ 什么叫恋多少日子？我听怎么这么别扭啊？这不要练 啊啊！ 到了岁数自然就会了。 不，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啊，谈恋爱他不大会谈， 那应该怎么谈呢？ 应该我谈点经验谈啊。 是吗？ 谈恋爱你先考虑对方的条件怎么样？ 要什么条件呢？ 对方品德如何？ 这是主要的。 哎，对方有没有远大的理想？这个有没有抱负？脾气上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这样才全面嘛。 考虑好了 啊， 俩人进入恋爱阶段， 这就开始谈了。 恋爱就是加深了解，彼此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进一步再互相考察。 哎，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谈恋爱还注意什么风度？ 哎，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是吗？ 哎，你看50年代青年男女谈恋爱， 那怎么谈呢？ 那真的很大方。 是啊， 两个人约好了见面 啊， 坐在椅子上， 那就谈吧， 谈一谈 啊， 谁都不肯张嘴。 哎呦， 瞧见谁都脸红。 你看还不好意思。 这男的挨这吭哧半天，想出一句话来。 想出一句什么话呀？ 那个，你看见过大老虎吗？ 啊，就这么一句话呀。 想不出话来。 哎呀，不好意思。 感情好了，俩人呢也散散步， 上大街溜一溜。 哎，最多呢拉着手。 哦，拉拉手也没关系。 拉手还不全拉。 怎么呢？ 拉一个手指头。 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怕难为情。 是不是啊？ 这是50年代。 哎， 60年代呢？ 到60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怎么发展呢？ 他这个位置提高了一点。不是拉手了， 干嘛呢？ 想跨胳膊了。 哎呦，干嘛要跨着胳膊呀？ 大概是人多怕走散了吧。 没听说过，挺大人能散吗？ 跨胳膊，女同志往上衣口袋里一放。 还得放口袋里。 多自然。 是，就是 男同志那胳膊偷偷的钻过来了。 自然的就跨上了。 是啊，女同志都是这样。 要 不咱们女同志这个上衣那个样子千变万化，这个兜没给她取消呢。 那为什么呢？ 就为挎着好方便。 不像话，胡解释。 反正一般的都是男同志挎着女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男同志一般说他都个儿高啊？女同志个儿矮啊。高的挎矮的自然大方。 那矮的挎高的呢？ 不好看呢。 怎么呢？ 挎出来这样呢。 行了。这是60年代。70年代呢？ 到70年代又发展了。 怎么发展？ 那位置又提高了， 又升了。 哎，不跨胳膊了 啊， 想搂着女同志那腰这儿了。 干嘛搂着这腰啊？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什么事儿这是？ 难看呢，这 是。这80年代什么样？ 80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啊， 那位置又高了， 又高了， 搂脖子上了。 哎呦，这逐步升级呀！ 你说这玩意儿累得慌不累得慌？ 是够累得慌的。这90年代什么样？ 到90年代，根据这个趋势发展呢，这女的非得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骑脖子上， 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可高啊。 有什么要求啊？ 女同志你弹跳力得好。 怎么呢？ 不然她窜不上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逐步升级。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下半段的空中笑林邀请您欣赏的是马季先生和他的两位高足合说的群口作品训徒。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美好向往，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

我是马季。 啊， 跟您开玩笑。 别开玩笑。 谁不认识您呢？ 啊， 马季，马老先生。 是是是是。 您今年高寿了？ 我还小呢。 哦，还没满月呢。 啊，说话呢， 您不说还小呢吗？ 这是一句客气话。 一个岁数您客气他干嘛呀？ 我已经65岁了。 65了。 哎， 65还打算活几年呢？ 这位不会说人话。什么叫打算活几年呢？ 啊， 我打算再活200年，人家让活吗？啊， 65岁 啊， 打算在舞台上还活跃多少年 啊？活跃。 对喽。 那早着呢。 是吗？ 60多岁，艺术上这叫成熟期。 哦， 啊，不但继续要为大家表演 啊， 而且我还有一个重任。 什么重任呢？ 要培养徒弟啊。 带徒弟。 哎， 您都带徒弟了？ 带了不少徒弟。 都谁啊？ 那姜昆 啊。对 啊，那冯巩。 是。 那刘伟。 那都是我徒弟。 哦， 啊，我最近又收一徒弟。 最近又收一新的。 哎呀，这个徒弟可太聪明了。 是吗？ 有学问。 哦，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您收这新徒弟就这么聪明？ 哎 哎呀，那这个徒弟平时跟着您吗？ 跟着我。 哦， 我上哪儿跟我上哪儿。 这次来咱们深圳他也来了。 来来来来。 是吗？ 啊， 哎呦，太好了。 怎么着？ 今天来了这么多位热情的观众 啊。 这样啊，您呢把您这个徒弟牵出来让我们大家伙儿。 我听着话都闭了。怎么把我徒弟牵出来？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啊， 一激动我给说错了 啊。 把您这个徒弟啊 啊 啊推把您这徒弟掏出来。把 怎么这么句话你都说不出来呀？ 怎么了？ 把我的徒弟 轰 出 来。 请出来。 好 啊， 把您这个徒弟请出来。 哎， 让我们大家伙儿参观参观。 好，您等会儿 啊， 我给您请教。 好嘞好嘞， 我给您请教。 哎， 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啊。 就这形象还精神呢？ 怎么了？ 啊， 我告诉你啊，他有学问 啊， 将来你有学问了也这模样。 那怎么？ 啊？ 哎，我能跟你这徒弟交谈交谈吗？ 啊，怎么想跟他说话？ 说几句话。 你有那学问吗？ 聊天吗？ 那行 啊， 我给你请示请示 啊，这还得请示。 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接见他一下，啊？跟他 简单的说两句，不要说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会他听不懂，好吗？ 这不是站不住 啊， 这您明白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摇头不算，点头算。 啊，行了啊，商量好了，商量好了。 我徒弟接见你3分钟。 怎么才3分钟啊？ 哎，多一会儿都不行。 怎么呢？ 一会儿他有急事去。 他有什么急事啊？ 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就他这模样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联合国最近要召开 啊， 近亲结婚成果见面会。 那是得派他去。 对对对， 那我就抓紧时间了。 别，不要害怕 啊， 绝不咬人啊，训练好了啊。 别扭，来啦， 来啦， 行， 怎么样？ 是活的，废话， 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跟谁来的？ 跟师傅来的。 干嘛来了？ 说相声来了。 会几段啊？ 三段。 行，这回啊我难为难为他。爹娘你跪更了？ 吃饭了。 不是，我问你呀、啊、跪更了？ 吃的炸酱面。是 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对了，老李来了，谁不行了？ 你不说你不行了吗？ 你徒弟不行了， 他怎么能不行呢？ 让我给问住了。 你问什么问题能把他问住啊？ 哎，头几句回答还可以 啊啊！ 后来我问他， 嗯， 别扭，你跪更了？ 他说呢， 吃饭了。这对吗？这对吗？ 吃饭了 啊？ 对 对对， 是吃饭了 啊？ 几点了还不吃饭？对， 我怕他没听清楚 啊啊！ 我又问了他一遍 啊， 别扭，你跪更了？ 他说呢， 吃了炸酱面。 太对了，太对了，今天就吃了炸酱面。 你吃呢？哪天我请你吃炸酱面？ 干啥？嗯。师徒二人一对糊涂虫。我问问你 啊， 问贵庚了，回答人说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对吗？这个 哎呦，这不对。 那是， 你知道那是，你为什么这么回答？ 我不是，谁这么回答的呀？ 不是你吗？ 你徒弟说的呀。 不能不能不能，他哪能说那话？ 可他就是他说的嘛。 是吗？ 他说的呀。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他说的，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对。您这叫不讲理，你知道吗？ 这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你去问问呐。 我问你，躲开，你躲开。不能啊，我这徒弟来了。 来啊， 这俩字多清楚。 来了， 还清楚呢。 跟谁来的？ 跟您来的。 好好好，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 跟您来的。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 说什么？说什么？说 相声。 嗯，好好， 真是，我说相声说好几十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他告诉我了，说 相声，还疼 了。好好好，会几段啊？ 三段， 三段，这是三段这样。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 我问你。快更了， 吃饭了。 哎， 你干什么？你来什么呢？你， 他没听清楚，着什么急你？啊？听着，听我问你的是什么？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给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啊？听着，我问你的是什么？我问你，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了。哎，徒弟呀，徒弟，师傅把你吹得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啊， 你这徒弟呀，太可气了。 你更可气。 我怎么了？ 你干嘛呢？你 我怎 幸灾乐祸？啊？他答错了也不要紧呐、啊，师傅明白，你交给他不就完了吗？ 快快叫叫叫叫！ 真是，徒弟，以后有人问你贵庚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 吃炸酱面更不对，跪更了不懂吗？那是拽文的一句话，跪更了那意思问你啊，结婚没有啊？ 好好好。 怎么了？ 你大家伙都笑话你了，你 不是我教的 什么你呀？就你这个学问，你还敢带徒弟呢？你啊， 不是 我。古人说的话你全忘了吗？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过。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患己之。”你说出来你也不懂。哼呢你，自大念个臭，你知道吗？你都臭了你。你也是，你干嘛非跟他学啊？他懂什么呀你？啊？你看他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管，他进去。幸亏今天碰到我这明白人了，啊？问贵庚了，不能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不对。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这结婚没有？正确答案，问你贵庚啦，那就是问你呀、啊，是坐飞机来的呀，还是坐火车？ 到、哎， 你。 像不像话啊？ 啊！您瞧这模样 啊， 浑身长不出四两肉来啊！这刚才那一大堆话，这是你嘴里的话 啊？ 啊！谁不懂装懂啊？什么叫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啊？你有多厚啊？你出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 那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你知道什么呀你？啊？自大念个臭，自大就念臭了。 哎， 站！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这臭到点上了。 耶！ 徒弟，不要受这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 跪更了， 是问你今年多大了？ 哎， 别来，听着，跪更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跪更了 16。 哎，往回涨啊！啊！去年17了，今年19 啊， 18，贵庚了 18， 哎，18是属什么的？ 属驴。 这上生肖有驴吗？属马，属大马，属什么的？ 大马哈， 没有的哈。属什么的？ 属大马。 哎， 没哈。 没哈就别说了。再重来。同伴你跪更了。 忘了。 不刚教你的吗？ 刚忘啊。 哎，对，刚忘的。18。 18 属什么的？快说。 快忘了。 快说快忘，慢说慢忘。 属大马， 属大马， 贵庚啦？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好， 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 真聪明。好了，行了，啊，忘不了了， 这回忘不了了。 哎，训练好了， 那我就问了。 行。 别扭， 贵庚啦？ 十八。 行。属什么的？ 大马。 不错。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大马。 贵庚了？属什么的？ 十八。 贵庚了？ 大马。十八。属大马。 别理他了，这。 怎么了？ 成心呐？ 没 啊。刚训练好了，一会儿又给他麻的忘了啊！ 多付出苦心，加深印象了。 没有必要。 好， 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谈，别跟他直接交谈了。 好， 快一会儿有急事开会去。 行，那我跟您聊天。 你跟我说， 您家里都挺好的？ 家里都挺好的， 是吗？ 哎， 你们老爷子怎么样？ 我父亲 啊， 身体很棒啊， 是吗？ 啊， 哎，正经的 啊， 您父亲今年贵庚了？ 嗯。我父亲多大了？ 十八。 问你了吗？ 他问我呢。 哦，这毛病在你那儿呢。 怎么在我？ 问我父亲又问贵庚干嘛？ 那应该怎么问呢？ 你得这么问 啊，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我今年38了。 谁问你？问我？ 哦，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38了。78了， 78， 哎， 78，哎，他是属什么的呀？ 78是属啊， 属大马。 你不说话不行吗？啊？不要说话了。 嘿， 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说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没有？又来，又换。一会儿又狂妄了。 行，挺顽皮但挺可爱。 哎呀，还可爱呢。 哎啊，很长时间没见到你们老爷子了。 对，他退休了。 那天在公园我碰上了。 他经常到公园散步去。 老远呢，我就跟他打招呼 啊， 我就喊他大爷你好啊。 他说什么？ 他没说话。 你离这太远了。 哦， 上年纪人耳朵背。 对， 大点声音他就说话了。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 啊， 又喊他大爷你好啊。 他说什么？ 他还没说话呀。 你再走近一点，他看见你他就说话了。 我走到他跟前儿 啊， 一拉他一声袖 啊， 大爷您好啊。 他说什么呀？ 他还没说话呀。 他怎么不说话呢？ 你不要我说话。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刘伟、蓝城合说的训徒，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试鞋马季、刘伟合说。 生活里很多可笑的因素，相声演员应该做个有心人， 应该去观察， 到生活当中去学习，寻觅到了这些东西，经过简单加工就成为相声的笑料。 是， 我昨天我遇上一个事儿。 遇到什么事儿啊？ 非常可笑啊。 什么事儿那么可笑？ 生活当中的事儿。 哦， 北京前门大街有一个个体户卖鞋的。 卖鞋。 这个老板呢，生理上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他是秃头。 哦， 他不是诚心的把这头刮了。 那是怎么呢？ 他是根本一根头都没有。 秃得那么厉害？ 哎，秃头。 哦， 都管叫秃头老板。 哦， 这天刚刚开门进来一个小姐买鞋。 嗯， 小姐生理上也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近视眼。 近视眼 也不太近视。 怎么了？ 700多度。 嚯，够近视了。 反正隔着一尺看不见什么。 行了， 这个小姐呢进来看上一双鞋。 嗯， 一指这鞋，小老板呢态度很好，到那儿把鞋拿出来掸掸土，一条腿跪下给小姐试这双鞋。 服务态度多好。 往这儿一跪，刚一试 怎么样呢？ 小姐低头一看，看见老板这秃头了。 是吗？ 可他看不清楚。 那怎么？ 不以为是秃头。 以为什么呢？ 以为他自己那磕膝盖露出来了。 啊，这么近视， 这怎么办？ 怎么办呢？ 看了看周围没人 啊， 他拿裙子，他